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年少轻狂的岁月，五味杂陈的情感纠纷，肆意流淌的是青春的韶华，艺术家生涯，一切不老的爱情挽歌。今天国家大剧院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版的艺术家的生涯。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普契尼的这部歌剧呢，是写实主义歌剧。写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来听听指挥吕嘉的介绍。 普契尼呢，作为写实主义歌剧家，什么叫写实主义呢？就是说我们不讲神话，我们也不讲别的故事的，我们就讲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人物，通过优美的语言、优美的旋律和稍微有一点点夸张的戏剧冲突，来体现出这个真实的感情，所以叫写实主义歌剧啊。 刚才听到的是排练的片段，现在音乐厅的钟声响起，马上来聆听的就是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 Rosso mia mollisce assidera Come se addosso mi piovessi stille Per vendicarmi a fuoco un falaone Che fai?Nei cieli bigi, guardo far dai mille comignori Parigi e penso quel fratrone, vecchio caminetto ingannatore che vive in ozio come un gran signor. Le sue lendite oneste d'un pezzo la riceve quelle sciocche foreste che fan sotto la neve Rodolfo, voglio dirti un mio pensier profondo. Ho un freddo cane, ed io, Marcello, non ti nascondo che non credo al sudore della fronte. Odiciate le dita, a tempo le tene simulate, giunque la grande acciaia che vuole di musetta. L'amore è un caminetto.Che stupa troppo e in fretta dove l'uomo affascina e la donna è la lale l'uno brucia uno soffio e l'altro sta a guardare ma intanto qui si gela e ci vuole di nebbia fuoco ci vuole aspetta sacrifichiam la sedia Eureka trovasti sì La buccia d'ingegno, idea vaviviata Il mar rosso No, puzza la terra dipinta Il mio dramma, dal grande mio dramma ci saldi Quello forse mi geli No, incender la casa si spaldi E l'estor rumore suggeri Al secolo granando mi vaccia Ero mai perio Abbasso, abbasso l'autore 听到的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并不是在歌剧厅的舞台上，而是在音乐厅的舞台上构建了戏剧空间，通过简单而有效的戏剧的调度，再加上服装、道具、灯光等舞美手段，为大家奉上了一场丰富新颖的演出。在音乐厅也能领略到歌剧作为整体艺术的魅力。普契尼的艺术家生涯当中，经典的歌剧的唱段一首都不会落下。 Quest'oro come l'argento, ma la sua brava storia nel cammino più freddo sofferto invece un signor. Oro, miror, signor. Vale, amicista! Via! Le pane a mio tavola! L'esca, dov'è? Là! Qua! E mi presento. A cercare domani, ma freddo pasticcio dolce a quanto le lezioni. Mi presento, facetta di domando, a quando le lezioni risponde in cervi. Ciao, portare che un papagallo la vita mi potrà, poi soggiunge, vai suonare finché quello morire. Oh, se la fogo le lascia la splendida, allora sai l'intanto di mia presenza bella, di mia presenza bella, ma facci dai la scena. Buon'idea! Incostituzionale! Ottima carta, sì, ma si mi vuole un appendice. 歌剧中唱段其实漂亮唱的太多了，尤其是那个一幕啊，就大家都熟知的曲子啊，名曲叫《冰凉的小手》啊，我的名字叫咪咪啊，还有最后他们两人的爱情的二重唱，到一幕结尾，普契尼非常巧妙的把弦乐和木管的音色跟人声的音色结合起来，这是以前的作曲家没有过的。这种色彩的统一显示了第一他的作曲功底，第二他对声乐的深刻的理解。选曲的理由一点，围绕着爱情，围绕着对生活的希望。 quanto un orezzo di frittelle in passamare vecchie strade, la vera casa tanto documente, la Sicilia di la terra e con più da uno stupende. 艺术家生涯里的主角是咪咪和鲁道夫，他们的饰演者呢是周晓玲和王冲。那王冲呢，对于这个角色有着怎样的认识？我们也来听听他的采访。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呢，是基本上是从2010年开始来到大剧院啊，那个时候是在大剧院的合唱团，从那时候起是第一次开始登上歌剧的舞台，站在歌剧的舞台上。那么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啊，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就是，从事歌剧这个行业呢，就是不断的在攀登高峰，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最印象深刻的一部戏就是长征吧，因为从长征第一轮 2016年开始演，到现在我是每轮都在。其中有一轮呢，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有一些艺术家他的行程安排是无法参加排练和演出，那么等于是我当时是一个人带了两组演员去来演这部戏。那么从排练到演出，其中有一个阶段就是10天的魔鬼日程，可以说是10天当中每天基本上要过2到3遍的全剧啊，从唱到后到上台到彩排都是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歇啊。那么当时我们有剧院里的同事在那见到我，哎，怎么今天又是你啊？你怎么还在呢？怎么不歇呀？当时自己其实没有想很多，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其实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最后演出也很成功。 王冲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鲁道夫，也是男主角。那最著名的唱段就是《冰凉的小手》。 Se la lasci riscaldar, cercar che giova, al buio non si trova. Ma per fortuna hai una notte di Aspetti, signorina, le dirò con due parole chi son, chi son, che faccio, come vivo. Sono un poeta, che cosa faccio? Scrivo, e come vivo, vivo! In povertà mia lieva, calo da gran signore, ribetigni d'amore, per sogna per me. 在剧中，另一位主角是饰演咪咪的周晓琳。 周晓琳在很多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当中都担任了女主角。 我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一毕业就特招进入了总政歌舞团，成为一名独唱演员，之后又转业到了我们国家大剧院，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幸运。记得2009年我们国家大剧院创排的第一部原创现实主义题材歌剧《山村女教师》，选中了初出茅庐的我来饰演女一号杨彩虹老师。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我来讲是真的非常非常紧张。我记得当时我们的指挥吕佳老师给我了巨大的鼓舞和帮助。当时他跟我说，说小林，你到了舞台上，你就看着我，天塌下来我顶在这儿，你就看着我，然后感受，静下心来感受舞台。以前呢，我们每一部戏的排练期间，排演期间都会有每天的排练记录，包括今天哪里好一些不好一些。当时陈导就是他的助手，会把我们当天演出的情况给我们写一个小纸条发给我们，每天大家都会收到一些小纸条。这个纸条我也是保留了很多时间，一直放在我的钢琴上面。然后当时我记得说的特别好的时候，陈导说，哎，今天在舞台上步子走得好了很多，有了人物的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我的一个小的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 现在听到的就是周晓琳演唱的《人们叫我咪咪》。普契尼歌剧艺术家生涯，这场音乐会的导演是沈亮。在剧中有几位角色都非常有各自的特色，我们也听听导演的介绍。 我们一般说4+2啊，就是四个又穷又年轻的艺术家，分别是这个哲学家、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然后两个女主角，一个是咪咪，一个是穆塞塔。男高音鲁道夫，是个诗人，浪漫的，诗意的，小心眼的。男中音 Marcello， 他和 Musetta 是一个欢喜冤家哈，画家相对就会沉稳一点，他可能像是这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大哥形象。山奈尔就是我们讲的音乐家，当时我们在排的时候，最早的大卷这个版本的这个原创的导演陈新英老师，他觉得山奈尔似乎就是普契尼本人，热爱音乐，然后欢乐的挣钱大家一块花啊，是这样，那个有点像男生寝室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形象。Colin 是因为他是个 bass，他又是个哲学家，所以他相对就会沉稳深沉，善于思考，他有一件跟他形影不离的影子一样的外套，最后他为了给咪咪治病筹钱，把他这件心爱的外套卖了出去，然后之前唱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大衣的咏叹调。两位女主角呢性格差别就会比较大，年龄相仿，但是Musetta 就会风情万种的多，更外露一点，更张扬一些，也有一颗虚荣而物质的心，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纯良和对于爱的相信和要求的。最后就是我们全剧的女主角咪咪，她是一个充满了情怀的，对生活充满了热望的，但是身世又比较的让人同情，因为她生病了，最后咪咪是死在了那个小小的他们的男生宿舍里，咱们应该怎么说，但是他身边都是他爱的人和他爱的朋友和爱他的人。 Non ne posso più, non ne posso più, come fuori! Qui? Siedilo! Almeno io li prego se fatele a tu, a tu! Il forme porta blu! E vino fogenioso! Ho la casa Susanna! Che bel vestito! L'angelo vanno nutti! Lo conosci chi è? Domandatelo a me! Il suo nome è Musetta! Marcello mi vede! Ognome te! 持续进行中，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八折起，翠微店会员购物享折上八折优惠，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再满200减40，畅享购物乐趣，来翠微就够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欢迎回来，我是王卓。在1894年的夏天，当时只有35岁的普契尼开始为艺术家生涯谱曲。他搬到了托斯卡纳的故乡，离他出生地不远，湖光山色的托里德拉古小镇。他发现了法国剧作家亨利·穆葛的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就开始着手构建他的歌剧世界。 故事就是以19世纪的巴黎拉丁区的一群流浪艺术家生活为背景的，围绕两对恋人为主轴展开，描述的也是波西米亚人无拘无束、自在安逸的生活，贫穷、满怀希望，但又前途未卜。 Gente che dirà 艺术家的生涯，普契尼在歌曲当中也植入了自己贫困青春的回忆，使这部歌曲也具有真实感的青春诗篇的格局。几乎所有成功的艺术家在成功之前都有着坎坷的经历，指挥家吕嘉也回忆起了他的过往。 其实故事很多很多了哈。首先说我自己，比如说我是那个两个箱子，一箱是衣服，一箱是书谱子了，兜里$300啊，7天7夜。那到了德国之后呢，因为当时所有的奖学金是没有的，只有给公派的，我是私人的，就是自己出去留学的，是没有奖学金，只好工作了。当时的学生宿舍呢也不是特别特别容易申请到，需要排队。在排队的期间，我就体验到了他们那个艺术家生涯的四位艺术家他们的生活。我住在地下室，没有暖气，那起码人家那个四位艺术家还有火，还能烧一烧，我没火，没有暖气。完了以后呢，没有灯光，没有窗户，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人的生活，对生活的积极的一种态度不能少 啊，对将来一种憧憬必须要有。我的老师91岁了啊，92岁了，郑晓英老师，如果他没有这种执着的爱追求下去，他现在天天还演出呢，到处演出，90多岁了，我希望我在90岁时候能跟郑老师现在那样，那么有活力，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爱，充满了热情，去把艺术做好。 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除了指挥主演，还有很多幕后人员，比如艺术指导。海洋就是这部歌剧的艺术指导。 我的平时工作主要是在幕后啊，就是给演员们啊在台下准备他们的音乐训练，还有戏剧排练，有时候也会在音乐厅的舞台上弹弹琴，给歌唱家们伴奏。我个人求学的道路是有点曲折，我很小就学习钢琴，父母觉得我比较有天赋，所以一直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是随着长大，我越来越觉得艺术这条道路特别窄，也很难走。所以在高考的时候呢，我填报了一所211大学的热门的工科专业。但是进入大学之后，我发现这个专业完全不能引起我身上的热情，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很长嘛，还是应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又后来又通过考研，又重新再回到钢琴演奏的这个专业继续学习。那在这之后，我的艺术的道路才慢慢顺畅起来。到今天我已经是第4次参与《艺术家生涯》这部戏的排练，也合作过很多的艺术家，每一次我都很享受。这个戏里有4位波西米亚艺术家，我感觉他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们同样都享受艺术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富足和快乐。 Aperite, aperite! Ah, la civetta! impari dai. Vai, dunque proprio finita, bene vai la mia pittina. Addio, solita guarda, e la in calozza vestita come una regina. Evviva, ne son contento. 国家大剧院，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普契尼的艺术家生涯的音乐会片段。刚才我们也特别介绍了，除了指挥、主演，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马上要采访的是被称为小画家的文杰，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是从小比较喜欢绘画，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七八岁，然后去上绘画类的兴趣班。别的小朋友可能画一会儿就跑去玩别的了，我可以就是在那儿坐着一直坐七八个小时，然后一直在那儿画，因为就是出自真心的感到很快乐。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呢，很自然的选择了油画这个专业。来到剧院后呢，剧院作为国家最高表演艺术中心，这个艺术殿堂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我以大剧院的这个外形为主，然后创作了春夏秋冬四幅作品， 我最近正在画的是作曲家普契尼的肖像，献给即将上演的歌剧《艺术家生涯》，同时也是送给追求艺术的自己。 Non batte, oh non lo sento. Grazie il velluto lì che copre. C'è un gusto davvero, c'è un gusto davvero. Lo io lava, ti rotti e ridi. Non batte, bene. Io pure mi di Museta, l'hai vista. Oh, guarda! E la incalosa vestita come una regina. Evviva, ne son contento. Un certo struccia d'amore. Lavoriamo! Lavoriamo! 从2020年开始，国家大剧院每周六都会为大家带来线上的音乐会的直播，每一次的直播都是由直播导演为我们带来的。这场音乐会的直播导演是甜甜。 这次音乐会歌剧《艺术家生涯》，我也是做这次的直播导演。其实音乐会的导播呢，是通过对总谱的分析和解读，来给大家用镜头语言呈现不一样的和现场观演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从6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考的时候考到北京来学作曲，学了7年。我觉得学习艺术本身是对我自己可选择的人生道路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我相信我的父母从小培养我弹钢琴也不是为了要让我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恰恰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特长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工作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听到了直播导演甜甜的介绍，那再回到歌剧当中，歌剧的导演沈亮是一位很漂亮的女生，虽然年轻但经验十足。 我们是一直按照课程表在生活，然后呢一直按照社会需要我们的人生轨迹在生活，到什么阶段该读书，到什么阶段该找工作，该谈恋爱，该生孩子。可是如果这些顺序可以被打破，他就一定是一个开挂了的人生。因为我在到北京是因为我考了中戏读书在北京，然后留在大剧院工作，看起来很顺哈，但其实我在中戏读书是我的第二个本科。我原来读的是中文和美术专业，然后呢是一个特别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生日当天买了一张火车票，然后就到这个中戏这边来，正好赶上中戏最后一天报名截止， 顺利的过了20、30，然后我有折回去，该干嘛干嘛了。我当时在家乡那边是个老师，然后晚上做电台的主持的工作也很安逸，然后就收到了文考通知，然后就又参加了一次高考。当时没有考虑过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求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奔向艺术的这条路，只要走，那就会越来越通畅，因为艺术的东西会让你的人生有另外一个境界和世界。就像艺术家生涯里面说的，生活是一方面，精神的诉求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歌剧艺术家生涯为普契尼奠定了国际声誉，刺绣工咪咪和穷诗人鲁道夫之间的爱情植入人心。在1896年的时候，这部作品由著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在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首次公演。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版本，一个更简洁更现代的版本。明天国家大剧院我们还会继续聆听国家大剧院当中的精彩的演出，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收听节目回放请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明天晚上9点这里再见。 Musetta.